家就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一开始播这首曲子，因为上周奥斯卡金像奖的获奖名单全部出炉了。尽管刚才那首 Stand Up For Something 一首很有力量的歌曲输给了 Remember Me， 当然这首 Remember Me 也是众望所归了，大家都非常熟悉，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我们再来重温吧。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cuérdame Si en tu mente vivo estoy Recuérdame Mis sueños yo te doy Te llevo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Recuérdame Si sola crees estar Recuérdame Y mi cantar te irá abrazar Aún en la distancia Nunca vayas a olvidar Que yo contigo siempre 在我印象中，好几年的奥斯卡金像奖都倾向于动画片，尤其是成人的动画片，就像这首 Remember Me 选自电影 Coco，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寻梦环游记》，几乎它的获奖是毫无悬念的。而其实包括很多届的奥斯卡，包括像《飞屋环游记》、《Up》，还有包括像《冰河世纪》，还有冰雪女孩等等，这些都是出自动画片，还有当然美女野兽等等，这些电影当中的插曲毫无悬念的都是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原创歌曲奖，也许都是老少咸宜吧。像刚才的那一首 Stand Up Everything， 任何时候都要站起来，可以说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而接下来的这一首其实也很适合在今天来聆听，听到这首曲子你会觉得天空如此开阔。 This is me I am not a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I'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And I'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 I'm drum I'm not scared to be seen I make no apologies This is meWe'll fire away, cause today 调这首歌是有一种反差，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这首歌很像是《疯狂动物城》的那一首 Try It's Everything， 而这首呢，则是选自电影《马戏团》当中的 This Is Me。 I'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 night. This is brave, this is bruised, this is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在如此温暖的音乐当中，还适合来签到。各位好朋友还好吗？来看看吧，先从二班的开始。好朋友邓新荣，你好吗？在这样的天气里你还能自安吗？还有橘子先生、花把爱月、立本、彭城、云、怪哉虫，还有缅甸猫、邓新荣二、齐闹、全敏，陈敏说回北京了，正在聆听。音乐是我们的梦幻岛，音乐也是心中的一块晴朗的天地，对吗？还有怪哉虫你好，邵阳、甲贺山人、凤子，还有似水流年、青云飘然。来看看一班的好朋友微笑你好，还记得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看来每周三的节目大家也都是很期待，因为电影是一种最接近我们的一种艺术形式吧。我也经常会说，我们在电影当中融入到了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时候我们走出电影院好像一切从未发生，但有时候我们就沉浸在电影当中无法自拔。电影如此深入我们的生活，而音乐呢，和电影相融，更是这样结合在一起。胡雪迪你好，还有叶子、东面大海、嘿，我爱钢琴。众望所归，这是那部电影，那就是《水形物语》当中的音乐了。迪斯普雷特二度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配乐奖。Thank you. 特，这是他二度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那上一部获得奖的是《布达佩斯大饭店》，他有很多的作品，所以这部《水形物语》又再度获得好评。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细腻的作曲家，创作的音乐虽然也有那些大气恢宏的，但是则以这种极为细腻人性化的音乐见长，也是突破于像约翰威廉姆斯啊等等这些大师的音乐之外。但是其实这些奥斯卡金像奖上，我倒是很期待汉斯季默的像他的敦刻尔克能够获奖，因为他在这部电影当中和他在许多部电影当中进行了很多音乐方面的尝试，把电影配乐作为电影当中的最大成分表现出来。尽管他没有《水星物语》这样的优美，这样的抒情，这样的细腻，但是汉斯季默的确把电影的内容，电影音乐的内容最大扩大了，所以也是很遗憾。而且这部《水形物语》在今年的奥斯卡上也是一个大热门，而且获得了许许多多的奖项，真的是毫无悬念。他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配乐。尽管这是一部很优美的文艺片，只是我觉得他为什么是如此获得了那么多奖项，让我有些不明白了。短促宏大交响乐队，而且音乐越来越铺陈，就好像是编织一张细腻的网，而且呢还有一种悬疑紧张的感觉。他是约翰威廉姆斯，90高龄了吧，还能这样老当益壮，真的是向他致敬。这部选自电影《华盛顿邮报》，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选自三块广告牌当中的音乐吧。其实这首曲子也让我们非常熟悉，一首改编的爱尔兰歌曲《夏日里最后的玫瑰》，演唱是当代非常当红的女高音瑞妮·弗莱明。Oh, 还记得在古典流行中播放过这一首这个版本的《夏日里最后的玫瑰》，但是我说瑞尼弗莱明和作曲者的处理真的很像是德沃夏克的《水仙女》的那一段。这样的天气我们也该滋润一下，就来听听《水星物语》当中的那首有名的歌曲，估计这也是近期最后一次播放这首作曲了，因为近期听的真的是太多了。 Pas vous, mon amour. Avant d'avoir eu vent de vous, mon amour. Ne le temps d'une chanson. À votre avis, qu'avons-nous vu de l'amour? De vous à moi, vous m'avez eu, mon amour. 这个音乐我对他有一种共鸣，也突然明白了奥斯卡评委的心，就好像是你和电影的环境真的是身处很大的反差，所以听着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让我想起在电影当中不会说话的伊丽莎。虽然电影是对五六十年代的有一种怀旧，无论是很多影片的情节还是人物，但是就像伊丽莎自己一样，他不能够说话，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如此充满着美好。外界的环境与他格格不入，此时的天空与音乐的环境也是与我们格格不入，就像是音乐可以永远带给我们做梦。我是你的筑梦师，音乐也让我们变成梦想家，和我一起做白日梦吧。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全家春游啦！中青旅遨游网大团购，澳门五星1999元起，日本赏樱花3599元起，普吉岛赠豪华游艇斯米兰包船一日游，更多线路早报名，有机会每人优惠1000元。中青旅遨游网超值奢玩，更超值更放心，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首选，www.aoyou.com。 老公，家里小车开腻了，好想换辆 SUV。 好啊，沃尔沃全新 XC60 现推出超值置换政策，赠送2年保险补贴，更有2年零利率贷款方案。 那咱就买沃尔沃 XC60。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受东移云带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间本市云量逐渐增多，由于扩散条件差，雾和霾的天气将持续，外出需注意防护。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将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雾和霾逐渐消散，能见度好转。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有轻雾或雾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5%。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3月24号下周六，明日批斗士世界巡回展将在今日美术馆开展，带领人们重温当年的岁月。批斗士乐队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音乐风格非常丰富，并且之后还开拓了迷幻摇滚、流行摇滚、重金属摇滚等多种曲风，被称为是摇滚乐队的鼻祖。 1963年，第一张专辑发布后风靡一时，他们向人们传递的自由的摇滚精神和信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人，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而这次的展览将展出100多张披头士巅峰时期的报社记者拍摄的照片，以及多张全球限量版的珍贵黑胶经典唱片，同时还将利用 VR 技术展现披头士乐队经典演唱会，带观众重回当年披头士成员走过的足迹。据了解，目前展览已经走过伦敦、台湾、上海等多个城市，这次在北京的展览将一直持续到5月27号。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又开始的感觉。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做梦，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今年奥斯卡金像奖当中的一些获奖影片，当然我觉得也有一些提名影片我觉得很优秀的来作为对比。下半时段呢，我想来也是有个对比，和上半时段有一些对比的。知道这一首吗？《英俊少年》当中的《夏日里最后的玫瑰》。 我们那么有共鸣啊。 CC 说了，说上半时段听到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还在想小月老师会不会放海音切的版本，真赞。是啊，没想到如果要没带可怎么办。乖乖虫也说，这才是记忆中里的夏日里最后的玫瑰。是的，这是我们久违的记得里的故事，夏日里最后的玫瑰。而在那部英俊少年当中也有关于梦的段落，那个段落叫做 Dreamland 梦乡。 很难想象一部很残忍的影片就如此温暖的音乐，这是关于电影《猎鹿人》当中的音乐，这是美国第一部反映越战的重要电影。1978年上映的时候，越战似乎还是美国人不愿触及的伤口，而其中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吉他曲也成为了电影《猎鹿人》当中的一个经典。似乎我们有时候想到这部电影，想到音乐的反差，反映战争的电影当中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段落，尤其是一些反差的内容，比方说瓦卡兰的那一段女武神用在现代启示录当中，而1978年的这部电影猎鹿人选用的这首卡瓦蒂娜也成为了电影音乐的经典。之所以播放这部电影其中的音乐，并没有获得当时的第5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配乐奖，但是我想这个音乐也很适合在今天温暖我们的心呀。音乐中同样也是我们期待的一种温暖的梦境。进入到奥斯卡的回忆当中， What a glorious feel, and I'm happy again. I'm laughing at clouds so dark up above. The sun's in my heart, and I'm ready for love. Let the stormy clouds chase everyone from the place.Come on with the rain, I've a smile on my face. I'll walk down the lane with a happy refrain. Just singing, singing in the rain. Dancing in the rain.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I'm happy again. I'm singing and dancing in the rain. Singing in the rain。 刚才我说了，下半时段的音乐和上半时段会有对比，下半时段会向曾经的奥斯卡致敬。而其实今年获奖的大热影片《水形物语》，其中很多的段落也像曾经的那个五六十年代有致敬的段落，包括那个歌舞片的时代。这首呢就是歌舞片时代的最鼎盛的一首作品《雨中曲》，而这首在雨中下雨撑伞的这个段落，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段落可以说是其中的音乐灵感，也成为了以后奥斯卡的一个指标，包括是歌舞片的一个指标是这样的，而且也成为了美国电影历史上的一个指标。说到水星物语为什么向曾经的歌舞片致敬，一个是有那个时代，还有一个是反映着电影的女主角伊丽莎，她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她看到影片当中，她和插画师在电影当中看到电影当中的舞蹈，一起起舞，一起会心一笑，也表示了她的内心与她周围的环境的格格不入。在那个时代感觉是有些暗黑的，伊丽莎却是代表着心中永远的那个有梦境的时候。所以你在你回过头来再听雨中曲的话，对应着刚才我说到的水星物语，也许有另外一番感受了。而且美国的历史虽然不长，但是美国电影的历史却很长，尤其是歌舞片对于他们的电影历史来说算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近两年不断有一些向美国的一些歌舞片致敬的电影获奖，比方说去年的《La La Land》。 La La Land 可以说是的确像今年的水形物语一样非常获得众多奖项的影片，而且其中的音乐还有歌曲获得了双料的冠军奥斯卡金像奖。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一开始的这一段落，朝气蓬勃的感觉。音乐会洒你所有的热情。刚才青云飘然也说又是一个轮回，还有秋水风尘说了雨中情，雨中的舞蹈很爽。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为你带来了这部电影音乐之声当中的曲子雪融化，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真善美，这部电影的名字。好了，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今天的梦也到这里，让我们在明天继续做梦。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见。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